一生为爱逐梦的征途，我的未来有你才不算虚度，这一次就让心做主，就让我勇敢地追逐那一直在心中的乐土，我的天都有你才看得清楚，这一次我绝不停泊。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年999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银奇。我国嫦娥四号探月任务将在今年分两次发射，同时我国也正在规划探月四期工程，未来或将在月球建造基地。5G 第一版国际标准将于今年6月完成，我国5G 研发试验第三阶段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重点是系统验证。近期受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以及风暴艾玛的影响，英国多个行业陷入停滞状态，这给英国经济带来了高达每天10亿英镑的损失。美国航空航天局日前发现一颗地外行星富含大量的水资源，该行星距离地球约700光年。2018年将腾退村中3处600余年的明代老宅曹家大院修缮后作为文化馆向游客开放。北京市2018年春节烟花伤情火情双下降，五环路内禁放区无火情无伤情，禁限放新规实施效果明显。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大型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上映首日3小时突破中国纪录电影票房纪录。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 在想你。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你我原来都不应该

人。 今天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三月份呢是春天的开始，天气也逐渐转暖了。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而春季养生呢重在一个生字。想要适应春生之气呢，要在春天少吃一些酸性的食物，再有意识的多食用一些甘温补脾的食物，像猴头菇啊、山药啊、茯苓等等。尤其要在阳光灿烂的天气下积极的进行室外锻炼，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晒晒太阳。那么关于春季养生，你有什么独特的养生小妙招吗？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的春季养生习惯。

身去流浪，去换成长。 灼灼桃花凉，今生遇见滚烫，一朵一放心上，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水一方， 凉凉日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浅浅岁月铺满爱人袖，翩翩芳菲。相认，就让情分。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银琪。一首凉凉送给大家，虽然是阳春三月，可是空气呢还是有点凉的。凉凉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而杨宗纬的男声部分填补了女声过于柔美空灵的听感，让人有安全感的温柔包围的感觉。杨宗纬的声音确实是能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或忧愁或沧桑，他把每一首歌都能诠释出自己的味道。 山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扇我用热食调味品，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

处理生活中的小事，装一时糊涂，恰恰是最明智的选择。不懂得装傻，凡事过于精明，只会让感情耗散在聪明过头的算计中。即便发现了真相，戳穿了谎言，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今年九六九，我是英奇。人生不必每分每秒都活得太清醒，事情也不必每时每刻都看得太通透，否则既为难了别人，也困扰了自己。创始人俞敏洪， 你没法短期内去改变你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社会现状，那么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心平气和的来思考怎么样从你现在的岗位上去做起，慢慢的一步一步来争取自己的资源。 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 到了40岁的时候，我觉得光有聪明和勤奋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还得顺势。我认为这是我观念最大的变化，那个顺势而为

第一次感到光荣。啊，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莹琪。在2018年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男子60米决赛中，苏炳添以6秒42摘得银牌，同时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近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6院获悉，中国重型火箭500吨级发动机样机将于年内问世。2018年度汇丰银行全球外籍雇员薪酬调查报告显示，亚洲各国在提供外籍人士薪酬福利方面，上海和香港地区分别占据第4和第9位。英国肯辛顿宫近日表示，哈里王子和未婚妻梅根·马克尔将邀请2600多民众前往温莎城堡参加他们的婚礼。春运最后一波返程高峰结束，三大火车站3天迎来140万人次抵京，3月12号铁路春运正式结束。以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确保候鸟安全过境为主题的2018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活动在京启动。根据最新的野外监测，全市野生动物种类已达到600个。由黄真真执导，陈意涵、薛凯琪等主演的《闺蜜2》正在全国院线热映，该片目前已收获了4000多万的票房成绩。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Bad boy, bad boy.

可是他们俩呢却不能混用。根据专家介绍啊，餐巾纸对制作的指标要求更高，也比卫生纸更严格，而卷筒纸的带菌含量呢要明显高于餐巾纸。所以啊，购买纸巾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外包装。关于卫生纸和餐巾纸不能混用的问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跟我们留言分享哦。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请稍后再拨。 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故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银琪。张惠妹的这首《我最亲爱的》是我听过的写给前任写的最温柔的歌，讲的诙谐一点呢，就是有一种买卖不成仁义在的气氛。虽然早就不再是情侣，但依旧心怀温柔，关心对方，不怨恨，不痴缠。不知道听完这首歌你是什么感觉呢？有没有想到曾经一起经历过快乐或者是悲伤的前任呢？其实啊，我觉得关于前任，过去就过去了，既然选择分开，就不如好聚好散。

第三步，起步的位置很重要。一般的车主有两种倒车习惯，要么是90度倒入车库，要么是斜着倒车。可能一些新手司机和女司机们喜欢90度倒车入库，那就得看停在哪个位置了。一般是离车库垂直距离远一些的时候比较容易倒车，车身距离停车位垂直距离2米以上相对容易入库。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入库之前要保证车能够直直入库。第四步，倒车入库的时候要淡定。车主们可能对方向盘和车轮的把握不到位，就有可能打多了方向盘或者打的角度不够，有的时候车身还没有摆正，车主们就急忙的回正方向盘，这就造成了车子停不到位，歪歪斜斜。再就是车子到位了，方向盘还没有回正，这样就可能发生剐蹭。正确的操作是等车的 C 柱过了零车的车头，再开始匀速打方向并控制好车速，这样车子就会以一道美丽的弧线停入车位了。第五步，一下停不进去，那就多倒两次。一次停不进去就多尝试几次吧，无非就是前前后后多来几次，在停车位外把车子对准车位，后面的操作就是直直的把车倒进去。第六步，油门要控制好，车速越慢越好。其实这个就是按照驾校教练教的方法最好，用车子的怠速来停车，这样速度肯定不会快，而且也不会因为紧张而误踩了油门，造成车主以及他人的损失。踩油门的情况，致使在车位与地面之间的上坡过渡板处需要踩一下。第七步呢，停入车位后要调一下车身两侧的余量。停入车位之后要把车子尽量调到中间的位置，一方面是为了车子停得好看漂亮，另一方面是为了上下车的方便。最后下车的时候呢，要折起后视镜来，这样在立体车库狭小的空间中方便你上下车，对旁边车子的停靠也方便了很多。再就是开启后备箱的时候一定要观察一下车位的高度。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几无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昏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